最温暖。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有请我们的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李老师，咱们最近呢结合天气的特点正在讲长夏羊皮这一块儿。 这阵儿啊，说实在的，北方人呢有点不适应。 对，你看天气又闷又热。 对， 湿度还挺大。 没错，许多人呢这时候感觉到浑身无力。 对， 是不是啊？哎，打不起精神来啊，喘气儿呢也不痛快。 是 说明什么呢？这个季节凡是有啊对此呢也比较敏感，感觉到不好受的时候， 那就是脾的。 哎，对对对，你要掌握了这点规律呢，就特别好办了。冬天我难受，你是阳虚；春天感觉到难受，那跟肝有关系啊，它对应嘛。啊，这阵儿你觉得，哎呀，这一年四季这时候我是最难受，每年到这时候，哎呀，感觉不舒服，这就是你的脾。我们讲脾的时候呢，要注意啊，我们现在不讲了吗？啊，现在人对脾所了解的太少， 对，也不够重视。 不了解呀，他怎么会重视啊？ 一般都是提及你胃不好，没有说你脾不好的。 是的，所以我们把这块呢结合着对应脾主运化水湿，运湿的时候跟我们这脾相对应，气候啊湿度最大的时候啊，这是我们跟大家说啊。另一个呢，这一年四季它因为脾居中焦嘛，这又一个说法，每一季的最后都是脾。这段呢，这个大家这个拔罐子呀多，说没有点毅力啊，确实做不到。我不讲了吗？这时候人不愿动，也不想动，太闷、太热、太难受了。啊、 对，本身就是天气气候的原因，再加上自己的体质的原因，他就感觉到困乏无力啊。 对， 不耐疲劳啊，不好动，懒言少语。你说这是不是也和脾有关系？ 没错。这方面呢我们给大家呀说一说，刚才啊跟姚老师讲的这都是一些宏观的，我们呢对这个节目啊要给大家说具体一点，大家怎么样度过最难度过的这一段吧。到了湿度一定的程度啊，它互相呢都有个牵制，是吧，都有个规律。你最热的时候哗下雨，下雨凉了，是吧，还热还热，再接着下，下下之后呢热呢慢慢降低了，这个湿气呢越来越增长了，那么湿气越慢慢增长了，哎，以后呢又开始怎么样，就开始刮秋风了。风一吹，你看这湿气就散了。哎，它是那么一个循环的啊， 这么一个转换的过程。 哎，这种像和规律啊，我们大家知道越在这时候就越容易，这时候越容易得病。这对于这个湿可能大家了解的不太多啊，因此对于脾也了解不多。你比如说瘦人有什么？ 瘦人多火，胖人多湿。 哎啊，这怎么去判断这个湿，这就知道了。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呢身体比较胖的人呢，在这时候这个湿又容易在这个季节受湿，又容易在这个季节呢排湿 利湿， 利湿燥湿。 对， 所以这个咱们意识给大家提， 就看你怎么利用这个季节了。 利湿我们讲了很多了，红小豆汤啊，薏米仁粥啊，冬瓜汤啊，玉米稀的水呀、 对， 另外你吃的时候呢，这时候可不是补的时候，肥腻的这些东西你 就尽量不要吃了。 嗯，吃一些清淡的。 清淡的。 嗯。 啊，这就清楚了，而且就用这自然法去世的也不少啊。 对。 你就说做下水道。 对。 把下水道做通了，另外呢，这个湿气，我还从小便从大便呢，横结肠啊、降结肠、乙状结肠啊， 就是打开二便的通道。 通道，把体内的湿啊， 及时的排泄出来。 排出去。 嗯。 这是我们说的。另外呢，加强推肚子。啊，推肚子可以增强脾胃的功能啊。 是 啊，如果呢脾胃的功能增强了呢，它就能很好的完成它 脾的运化功能就增强了。 哎，是的， 及时把体内的水液运化出去。 现在很多人觉得哎呀乏力啊、没劲儿啊，浑身发黏。 对， 是不是？但是你记着，发黏的人那都不好受。也一样的气候啊，有的人摸着人皮肤啊特别爽， 同样是出汗，它不一样。 所以这方面呢。啊，这个湿一个从汗走啊，大家注意啊，一个呢就是从大小便走，这个湿的通道啊。我们刚才说呢，做下水道也好，按那个推肚子，按脾胃经，希望从大小便走。另外呢就是出汗，就是啊，这个条件容易出汗，你就顺其自然就行了啊。所以我们那句话就该出汗时候就出汗啊。这个出汗有什么好处呢？出汗的好处呢，就是一个是呢，调节人体的温度，毛孔打开了， 嗯， 把里的热散出了，把里的湿也散出来了，啊，是不是这意思？ 是。 哎，它对皮肤有什么好处呢？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 嗯， 同时呢，增强了呢，这个血液循环。如果血液循环也正常了，新陈代谢也正常了，我们这皮肤呢，哎，它就保护的比较好，就是呢，它的弹性啊，它的颜色呀，是不是啊？ 嗯。 而且大大避免了什么呢？皮肤病。 我插一句，我接到咱们一个顾客的电话， 哦， 他就感觉到哈，他特别热，但是不出汗， 嗯， 为什么呢？因为最近这几天天气特别热吧，他家里一直开着空调，他把空调关了之后啊，他就感觉到啊，就是从心里就开始发热，就是不出汗。 对，这个问题啊，问的这个正是时候， 嗯。 这个说起这个来呢，我们前段啊特别给强调了。在这个盛夏时候，夏天分三个阶段，是吧？初夏、盛夏、暑夏。 嗯。 啊，我们讲的非常清楚，在盛夏的时候呢，就一个，啊，单纯清热。 对。 清热的时候啊，你应该怎么办？应该是应该吃些啊，这个苦瓜呀， 嗯，加活的东西，啊。 哎，对对对，苦丁茶呀， 嗯， 啊，这带苦的，啊，这个专门清热的。再热呢，莲子心啊， 嗯， 啊，这是清热的。这有的人呢，夏一到夏天难受，那就内经有热。 嗯， 那这有热怎么办呢？我们给大家出了个方子，复方丹参片。哎，你第一道，中午饭时候早吃一点，啊，吃完以后半小时来四片，吃完以后他怎么流汗？他心里特别静，不是，他为什么里边发烦发燥呢？这热出不来啊。 嗯，里头的热和火没有发 出不来啊。 嗯， 是吧？你看我们强调的，那上下通，内 外 通。这个你要光讲口号他不明白，你要是结合这个病他就清楚了，这就是内外不通，这火闷里边了，闷里边他不就燥吗？他不就烦吗？ 对， 这不就清楚了吗？ 嗯，可能就是他在盛夏的时候里头的内热没有及时的清理出来。 对啊， 到了暑夏的时候又有热又有湿啊，再加上这个天气的原因， 突然 对他非常的烦还热， 再加上他进空调， 嗯，对，他必须得开着空调， 他没办法。 嗯， 那有的人呢，那他这工作，他这环境， 嗯， 他必须得开啊，那怎么办呢？ 当时就是告诉他，我说你呀，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发热发烦的时候，你泡泡脚，然后再喝点热水，借助这个把那毛孔打开，把汗排出来。 从你这方法多正确呀， 嗯！ 说了半天，你还得内外通啊，是吧？你不通里边的热，你散不出来呀，啊，是吧？我们不是单纯出方子。得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明白了这道理我们就知道了。现在很多最近呢得热感冒的得传染病的很多，为什么呀？就是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他这个内热没有散出来， 对， 没有发出来，为什么没有散出来没有发出来？你得把这个道理弄出来。我们说了，你看老人们喝水， 嗯， 都是喝的热茶水，绿茶，夏天喝绿茶，哦，喝完出汗，出完了来个热手巾把哗一擦，甭看他流汗，心里呢一点儿不烦，他一点儿不燥。现在人呢，好像不容易接受这个出汗。 嗯， 出汗本身呢，就是一个人调节一种现象， 不让它出汗，你就违背自然了， 对 吧？你比如说啊，里边有火，然后你尺量一砸， 嗯， 怎么样？整个把这火就包围在里边了。 对， 随着它的增长度，增长，增长，增长，干什么？有一天火山爆发，是不是？ 对。 如果我们把这些内热，我们通过自然法或者通过呢食疗，不断的把这些热呀散出去，不容易感冒了。它感什么冒？啊，你比如说你感觉，哎呦，我今天可能是受点热了，又沾点凉，没关系啊。 晚上泡泡脚。 那我们有补救措施啊。 对。 今天我们身体受到啊这些呢外来的，是不是、啊 嗯、 加上内在的，今天的账我们今天结，把它散出去，散出去又内外又通了，他怎么会得病呢？啊，你不明白这道理，你没去做，那你将来只是积月累，像今年发的就比较早。 嗯， 其实这病应该在后期发， 但是他现在就感觉到不好受了。 说明什么呢？ 嗯， 说明一个是今年特别暑热特别重，另一个说明可能我们自己注意的保护的不够，反正就这原因呗。啊，那就说又有呢内因又有外因，所以大家明白了，找出这个原因来了，那就行了。而且明白自然法的优势和特点， 嗯， 就要上下通。什么叫上下通啊？就告诉你要能吃，哎，能喝，吃完了喝完了能消化能吸收，然后呢把大便大小便通畅排下去。这不就是上下通吗？ 要吃得香，还得要排得畅。 对呀、啊，这不就说得很清楚了。 嗯， 你这时候如果没有大便坏了，没有大便就说你很容易窝住火。另外，你小便少和颜色红坏了， 嗯、 喝水少 了， 大小便是大事儿。过去没人提出这个大事儿，而且大家知道什么？很少去说大小便。吃饭时候， 只有是您把这个吃喝拉撒睡列为五门功课。而且这五门儿，哥哥哪一门都得要做好。 好，你像有些坐桌大家吃饭，一问哎身体怎么样？哎呀，我血压高啊。这个在饭桌上你能谈，你说哎呀我便秘啊，我结一次大便可费劲了，好像做一次手术受一次刑生一次孩子一样。哎，有这个吗？一般这不登大雅之堂。 对。 所以嘛，这个大小便事儿大家很容易忽略啊。实际上呢，上口重要，下口更重要。你下口不打开，你上口再不能进去了。 嗯， 这个道理 得一个平衡嘛。 所以说五门功课都是在一个啊重视的线上。这往往人们重视什么呢？重视啊门脸儿啊美容啊花钱，是吧？人们注意表面的，忽视了实质的。你美丽要建在自己的健康基础上啊。古人早就知道了，有一句话你记得吗？ 叫华其外脆其内。 说的就是现在。现在很多人求表面，忽视了基础。你看咱讲的这些都是基础，所以大小便大事吃喝拉撒是五门功课，是人生的五门功课。只要你啊有思想意识，有基本素质，你这个作业最好天天去认真完成，一直到老。 对， 谁不好去完成这个作业？ 因为你每天都要离不开这吃喝拉撒 睡， 所以说您在节目当中就是反复的重复这五门功课， 你看今 可见它的重要性。 对啊，我是根据什么强调的？我是根据临床这些疾病、这些症状、这些痛苦来强调这个，把这个问题从吃一直到拉，从喝一直到尿，咱们呢同样的给一个重视的程度来呈现给大家讲，大小便还是大事儿。 嗯，您曾经还用一句话代替了，说一定要吃得香、排得畅、 对， 睡得好， 对。 有点小病也无妨。 没错啊，你比如说咱们现在讲这个脾和胃，现在很多人吃药，大家都知道依赖性啊、毒副作用啊、抗药性啊、耐药性啊。首先你吃药以后伤胃， 对， 第二呢伤肝， 嗯， 第三呢伤肾啊，这是最起码的。你胃有毛病没有毛病，对不起，就得从你这儿过啊、 嗯、 香的你吃了啊，苦的你不吃，你也尝尝苦的吧。 是什么道理？ 你看那个五官真功不就说得很清楚吗、嗯、啊，我觉得大家看了那个听了那个相声以后啊，大家就应该啊往深处，不是一笑而过啊，这里边有很深的含义、 嗯、 就说这个脾胃，这个脾胃它在于中焦十字路口上下左右，依然出了毛病，南来的北往的东进的西去的，是不是都受到影响？ 对，就是您那个写的一首诗，就十字路口不能堵， 对， 上下左右会淤阻， 哎，对 对，所以说脾胃的功能一定要调理好 了。是的， 否则一旦出现问题，淤在中焦了，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病症。 哎，你比如说现在咱就说到了，有些，哎呀，没有精神，没劲儿，有湿的人最容易产生这样的症状。哎呀，吃东西没味儿，也是这个脾呀。 对。 哎呀，吃完我肚胀，还是脾呀。 是。 那这些现象，人们没有把它得成脾的原因。 是脾的原因。 都说是胃。 对。 这胃也倒了霉了，是不是？实际上胃呢，就是一个受纳，吸收呢，它只吸收十分之一。就算呢，现在医学讲是肠吸收啊，但是呢，中医讲是脾。所以现在很多症状出现，我们要知道哦，是脾的，浑身发黏呢，是不是？气短无力，不愿意动啊，是吧？总想躺着， 对 呀，脾不好，视卧，四肢无力，什么活也不想干。 有这么一类的人，一到这个季节就特别懒。 对，所以我们说的这个 实际上是一种病症。 把这个道理也跟大家说清楚了，应该怎么去认识，你要明白这个。而且呢，这些方法啊，特别提醒注意什么，防止什么。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些自然话告诉大家啊，目的大家听明白哦。我们讲这些知识是为了让大家注意不去得病。 对， 这个得需要呢，掌握知识，掌握方法，提高健康意识，然后去耕耘，自己去注意。它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我们说说啊，说说这个感冒它是怎么由来的。也说说这个肠胃病啊，实际上呢，就是现在啊，这我们吃东西要格外小心啊。这时候天气湿热，细菌那病毒啊，正是一个好的呀， 繁殖的特别快的季节。 对它是一个太良机了，可是对我们可是一个威胁了。所以一个是呢，吃完了油腻的东西你不能着凉。你看我为什么要让大家吃清淡的，哎，这是一个。那稍微坏点东西冰箱拿出来就吃，注意也不能啊。你现在瓜果梨桃多了啊，多了一定要削好，多洗好手，别那凉的热的一起干。你见我说呢，吃完了肥肉然后之后吃什么，吃完肉以后就是凉啤酒， 喝冷饮。 你来吃喝冷饮呢，你想那油脂的东西加上凉水，那不是成了飘着油都结了吗？ 都腻死了吗 、这腻死的东西肠胃好消啊。 对， 这个道理一摆大家就知道。 但是您讲完了之后，有的人就不这么去做。 就是啊，什么叫聪明的人呢？人家不知道，哎呦，知道了，知道赶紧就改过，改过来不就好同志吗？不是好同志，是好身体。是不是？ 对， 是这个道理啊。今天我们把这个感冒啊，结合临床现在发病很多，所以我们就告诉大家，赶紧伸伸舌头，每天洗完脸伸伸舌头，一看舌苔厚了，是白的，赶紧喝上藿香正气水啊。 对， 吃凉的啊，一凉一个，闹了肠胃病，藿香正气水非常好。就是什么方，哪怕一把草，哎，一个食疗能解决问题。你比如说你有湿的，有湿的，这时候红花改成什么？改成 花 椒 泡 脚了。 嗯， 我们说完了这个热感冒，我们又说了这个肠胃病，我们再说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皮肤病，都给大家说到了。作为我来说，临床啊40多年了，而且知道的东西一定要全部奉献出来。皮肤病表现在皮肤，根在体内，这是第一句话。那要明白，你抹只是抹皮肤，如果你皮肤是局部问题，那抹它就管事。如果是体内的，表现在皮肤，你为什么有些人皮肤病让抹抹见轻，让抹抹它就不行了？ 对对对， 为什么？根儿没解决呀。还有原料呢，还可以生产呢，这生产你的症状。 那皮肤病和现在的季节又有什么关系？ 对吧？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说，会健脾利湿的，你就能够解决临床80%的。 所以说这个季节也提示注意一下皮肤病的病人， 当然了， 更得要健脾利湿。 是的，所以这就道出来了，这是经验之谈啊，这是湿邪造成，又挨着脾的事儿了。所以你看脾的临床症状是很多很多，这是一个提皮肤病了。马上天一凉的属于什么了？秋季养肺了吧？ 对，呼吸系统疾病。 呼吸系统了吧？ 嗯， 呼吸系统又和脾又在一起了。 嗯， 怎么在一起了？你看咳喘的人往往有痰吧？ 对， 那中医怎么说呀？是吧，他从嘴里咳出来肯定是呼吸系统肺部的吧，气管里的吧，支气管里吧， 实际上不是。 中医说的很明白。 说肺呢是出痰之气， 脾是生痰之源。 你看， 嗯， 又和脾有关系吗？ 对。 所以咱今天啊，是结合着气候，那像把脾的重要性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一项一项的都给大家解释清楚。 嗯。 一开始就把方法先献出来了，大家知道哦。李老师说了，这时候要吃什么？ 嗯， 少吃肥的，少吃腻的，吃点清淡的。吃的时候注意，冰箱东西要少吃， 嗯， 啊，别拿出来就吃，啊，凉了也要少吃，别里边窝着火，然后再一受凉就容易感冒。 嗯， 注意洗手啊，这瓜果梨桃的，拿手擦吧擦吧就往嘴里搁，你肠胃不好，跑走了。哦，这些方法都知道。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你好，李老师吗？ 哎，是的。 啊，李老师你好。 哎，您好，您好。 啊， 哎， 那个，我上快一年了。 哦。 这个我替替我的熟妇吧。 啊，感觉 这个那个餐我也买了，腰带也买了。 哦。 这个我这个熟妇方面呢，就说从这个几个月的熟妇吧， 嗯， 我这腿啊， 嗯， 这有点疼。 哎。 就是疼呢，我到医院里查照片子， 啊， 他说你吃药也行，不吃药也行，但是我觉得有点疼，疼呢，他妈的也不行，或者说是，我说贴那磁宝啊， 嗯， 贴上这贴上就贴过一段时间呢，他没事儿， 嗯 哼，嗯，还有一个事儿是什么呢？这个我的前列腺呐， 嗯， 前列腺有点问题，我检查身体啊。 啊， 是这个就失眠了吧？ 嗯， 所以你这个前列腺都没问题了。 嗯， 我不知道这个现在实际上有没有这尿频的尿频，还有一点，它是检查的时候没有问题了。 哦， 啊，他说这挺好的。 哎， 这个还有一个是别的没有，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说说吧。 来说吧你。 这个有个问题是吧？我这个用通话泡脚 啊， 这个行不行？有没有问题？ 通话泡脚有没有问题啊？ 啊，这个出血，眼睛出血。 哦，眼睛出血。 眼睛出血，这个用通话泡脚。 哦，哎，行。 啊，好嘞。 好嘞。 哎，好。 这个凡是所有出血，不光是眼底出血， 嗯， 一律不准。啊，不是说啊，搁红花泡脚，连泡脚都不能泡。 是， 啊，咱就别说红花了。 嗯， 啊，是吧？就不能泡。 也就是说，在出血期间，一律都不能泡脚。 对， 嗯， 是吧？这个问题啊，啊，大家一定要作为一个常识。 对， 啊， 必须了解，必须知道的。 大家都知道泡脚起什么作用吗？ 嗯， 是吧？你现在你去泡脚，你都没明白这个泡脚的意义在何处。是不是它就是促进血液循环的。 嗯， 促进循环，你正在出血的时候，你一促进循环，不是加速出血了，那是不是这一道？ 是， 我想这个 不能泡脚。 哎，所以大家都应该知道。 嗯， 但是说呢，说我这个是出过血的，能不能泡？你看，所以说咱们要解释问题啊，啊，有他问的，你比如说刚才这位老先生。 他也没说 明，他没说清楚。 对， 但是可以，他不清楚，绝对不允许我们不清楚。 嗯， 听明白这意思吗？那他没说清楚，就是我们把他这个问题给大家讲清楚了。 好 啊，当你不出血的时候可以泡， 也就是说正在出血期间千万不能泡脚，就是出血以后恢复期了，你就可以泡脚了。 对， 嗯， 这句话就说了，你说的还含糊。 嗯，还不明白， 还不明白，是吧？人家问你了，什么时候多长时间是恢复期啊？ 15天左右。 哎， 也提了，对。 所以说，什么叫 嗯 细致化、四化嘛，是吧？广泛化、深入化、规范化， 嗯 啊，细致文 化，这个不能含糊， 一点不能含糊。 嗯， 你服务要上台阶嘛， 对， 是吧？啊，就是你在店里服务要上台阶，我们讲这个也要上台阶，都要上台阶。 嗯， 啊，就告诉大家，啊，就是在这个出血结束，不再出血了，就可以慢慢开始小泡， 嗯， 逐渐的去泡，啊，说这个有什么好处？啊，活血化瘀，

双照，泪痕干。诗歌大意是，今夜苏州上空的那轮圆月，只有你在闺房中独自遥看，远在他乡怜惜幼小的儿女，还不懂得你为何思念长安。染香的雾气打湿你的鬓发，明月的清光使你的玉臂生寒，何时能和你并肩坐在薄帷帐下，在月光下你我互相擦干泪痕呢？思念家人几乎是古诗中最常见的一种题材，而月下念人作为一个常规的诗歌意象，曾被太多诗人运用，几乎成为套路。众所周知，老杜作为诗词大家，看家本领是宏大视野的史诗题材，而做起这种儿女情长的思念诗也是不同凡响。这首《月夜》的独特之处在于，不是我思念家人，而是家人思念我。妻儿同住，本应一起思念自己，但儿女尚小，懵懂无知，只是妻子独望冷月，独伤离愁。诗中提到的苏州，就是今天陕西延安市附近的富县，苏州是富县的古称。提起延安的宝塔山，大家都不陌生。宝塔建于唐代，是延安的标志，也是革命圣地的象征。其实毗邻延安的富县更是一座宝塔之城。别看富县不大，城中却有唐代的开元寺塔、宋代的百山寺塔、福延院塔、明代的八卦寺塔林、清代的白骨塔等12座古塔，造型各异，建筑风格鲜明，是我国史上不可多得的建筑文化瑰宝聚集地。开元寺塔是富县最具代表性的古塔之一，为4角11级楼阁式砖塔，整座塔就在城中，抬头就能看见。塔身雄伟壮丽，完美地诠释了唐塔那种唯我独尊的气势。霸气之塔的修建者也是霸气之人。唐朝名将尉迟恭曾在苏州做过都督，他在此大兴土木，扩建城池，开元寺塔就是在那时拔地而起的。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尉迟恭备受民间推崇，被尊为民间驱鬼辟邪、祈福求安的门神。而门神督造的宝塔气象自然不凡，清代重修准提庵碑记中说，等开元寺塔可俯视山水，豁然在目，笑月吟风，披金选胜。更令人神往的是，2009年6月，在塔体维修过程中，在5层的塔龛中发现了一本宋代藏经。据记载，该经卷属于佛教陀罗经，是宋代绍兴元年开元寺塔维修时藏在塔龛中的。它的发现对研究古代佛教文化和书法艺术具有重要意义。而宋代的百山寺塔和开元寺塔相比则灵秀很多。相传百山寺塔的建造与李世民李隆基平定突厥的历史事件有关，是敕建皇家佛塔。百山寺塔历经岁月沧桑，在宋初时又与重建，距今已千年有余。富县的魅力